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阿初，我们好像很久没讲过港产片。 是吗？ 是啊。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我讲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讲而已。我 拿剧本给你。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不负责任。讲而已。很 久了，很久没讲港产片，就算有都可能讲一些旧戏。我们最近就说不如讲一套新戏，也有一套真的很新的，一套叫做《第七方言》。我觉得呢越来越多这些这样的计划呢，就是鼓励一些新的编剧或者导演呢去写一些他们自己的剧本啊，跟着去比赛。但是其实有没有些监察，如果没有监察的话呢，那个质素。 什么监察呢？监察什么？ 即是有没有去教他们啦。如果他们。 教他们。 你觉得需不需要，即是你觉得譬如你这么了解剧本，你觉得学习写剧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即是你主张是自己摸回来，还是即是要学一些理论才可以去写的呢？ 即是你有个人说他打功夫这样，他使不使去学这样，没 要的。 你觉得不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学的。有些人是天生就骨骼精奇好好打的。 但你不等于懂打那套的嘛，每一套功夫都有个 细致的地方。没人说你一定要打人家套功夫的，我都没说过我那套就金科玉律就一定赢晒，一定啱晒。我而家即系好老实讲，大家我唔知啊。如果你哋系我哋长期听众，你听我讲咁耐，你都厌啦，大佬啊！我讲嗰啲嘢又唔系话即系咩咁犀利，咩咁巴闭咁样，即系只不过我有一套理论，叫做攞套理论嚟讲咁样。如果呢套理论帮到你嘅，咁你咪听咯。如果呢套理论帮唔到你嘅，你咪揾第二个师傅咯。我又唔系。即系大家嘅师傅，我只不过喺度发下牢骚啫嘛，好不负责任噶。 系，我觉得冇问题噶。你咁样讲系，即系学你咁讲，功夫都有唔同派别啦。你剧本你呢套可能有人唔中意，有其他派系冇问题。但系基本上，譬如学写剧本，你觉得有冇需要系从一啲理论去开始咧？ 我觉得全世界都系咁样嘅。读书其实做咩啫？你学一样做咩？捷径啫嘛。人哋将人哋嘅经验，将人哋学咗嘅嘢，想办法用最快嘅方法，你又。即係 suppose 你去學嘢，你俾咗錢交個學費，咁佢就有責任教到你曉為止㗎啦。除非你天資太差，佢冇辦法教你啦，我都係教你唔到嘅，你都係揾第二個師傅啦。咁樣即係可能會咁樣㗎嘛。如果唔係，你去學嘢，其實永遠都係買個捷徑啫嘛。如果你交學費嘅話，咁如果你好彩嘅話，你去揾個師傅，以前嗰啲人拜師學藝就係你要俾錢個師傅，又或者個你唔係俾錢啦，甚至個師傅俾錢你嘅，我包你食宿啦，你喺度幫我打工啦，學到你滿師，唔知學十年八年，然之後你自己出去做自己。自己嘅嘢啦，咁样啫嘛。咁但系而家所谓读书就系、是、你 suppose 你俾几年学费，你就攞个大学学位系写剧本嘅，或者系做工程嘅，或者系斗木嘅，或者系画画嘅，乜都好啦，就系捷径嚟啫嘛。咁你话有冇人系无师自通？梗有噶，乜嘢都有人无师自通。 都系，都总有嘅。 所以你话嗰个咩机制啊，乜，我觉得冇嘢嘅，因为到最后咧。就算是我哋叫做即係我好斗膽啦，話自己係一個劇本嘅專家，係一個戲劇嘅專家，或者一個導演嘅專家，我話自己係一個專家。喂，如果我係咁勁嘅話，我嗰啲戲全部都好賣得好收得啦。咁我都唔係啊，係咪先？咁所以冇意思噶。到最後各施各法。如果你做得到嘅話，有乜機制唔機制得？不過到最後，即係應該都有某啲準則噶嘛。咁嗰啲準則到最後咧，其實應該係第一。是普罗大众啦，因为如果我哋搞艺术嚟接触群众，如果嗰个所谓嘅普罗大众观众都唔中意嘅，你讲咩理论都冇用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 是、 到最后我嗰啲所谓嘅理论啊，我唔认为系纯粹喺书本上嘅理论嚟噶，我到最后一定系有 application 嘅，所以到最后 用 到最后、如果我讲嘅嘢听众系觉得话唔啱，咁唔紧要。即系耐唔耐总有嘅，大家个意见唔同，大家个睇法唔同 ，OK 嘅。咁但系我希望我系持平地喺一个普罗大众系应该都 某程度上認同我講嘅嘢嘅，我希望係咁樣，嗰啲理論先有意思。如果唔係嗰啲理論，你抌曬佢算數啦，不如。 即係或者大部分人都會有呢一個同感啦，嗰、那個應用地嘅時候。 即係我只不過係用嗰啲理論去分析點解佢會唔 work，或者點解佢會 work。如果大家係明白嘅話咧，咁就希望大家嗰個品評嘅能力係提高咗。即係應該咁講，如果你去睇套戲，你睇完之後，哎，我淨係覺得佢唔好睇啦，但係你唔知點解佢唔好睇，我希望我嘅理論話到俾你聽點解佢唔好睇，同埋。怎样可以 improve 它，又或者你看一套戏好好看，你都不明白为什么它好看，我告诉你其实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好看，我希望是这样，到最后是 明白、或者是有道性，即是会不会是这样，你觉得好看不好看， 大家是明白你、即是明白了个道理，到最后其实呢最好的东西，我们在节目都讲过一两次，就是到最后最正的东西是你讲不明白的。 嗯，或者是自己的感觉来的。 是啊，你 最快最直接的感觉。 即是我们尝试用一个理性的逻辑的道理嘅 theory 去講某啲嘢佢好定係唔好咧，其實係有陣時未必係好事嚟嘅，但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咯，即係令到我哋有一個有辦法有一個脈絡去講到嗰樣嘢係好定係唔好，而唔係純粹我坐喺度，我覺得好靚正。咁就算數咁樣，我希望係一個咁樣嘅理性討論咯。 都係嘅，所以有陣時你問我我中唔中意呢個戲啊？我可能好分析地劇本上會有一個感覺，但係好感性地亦都會有另一個感覺嘅，即係睇啲戲嘅時候。好啊，咁啊，我哋依家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正式進入第七方言呢個故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剧本咧，就系最近嘅一套电影作品啦，就系第七方言啦。而编导咧就系孔令正啦，孔令正就系一个新生代嘅导演编剧啦。佢系喺一个比赛里面咧脱颖而出嘅一个剧本嚟嘅。今次第七方言系就系香港电影发展局咧选佢入电影发展基金计划里面咧就得到资助啦，就可以开拍第七方言呢个戏。而佢自己亦都系一个导演嚟嘅。咁阿初有乜感觉咧？睇完呢个电影， 我大家。即系听开我节目嗰啲知啦，我好直接嘅， 我 麻麻咯，麻麻咯，即系我头先一开始我话我好不负责任咁啊，其实我觉得我哋做评论嘅，即系我希望系不负责任啲，直接啲啦， 唔系咁先负责任啊！你兜圈讲， 我好惊啲评论咧，就系、我觉得几好啊， 都 几 OK 噶，好假嗰啲咧， 即系、你真感觉 我唔系针对人啊，亦都唔系针对事，系纯粹真系以气就论气咯，我麻麻嘅。个剧本，咁你话有冇佳句？有佳句，即系都有啲嘢系写得到嘅，或者佢个创作意图我系明白嘅。咁但系做得好唔好咧，我就觉得麻麻啦。咁、个戏系有冇古仔？有古仔，咁古仔得唔得意咧？有啲嘢几得意啦，但系整体而言，我就觉得系瑕疵都多嘅。我觉得 系，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哋睇呢个剧本，我最基本都系。原来一个演员可以讲好佢啲对白，讲到一啲对白，真系发音咬字啊，你基本你人哋听到，其实已经好重要噶。 梗系紧要啦， 我有呢个感觉，因为今次睇呢个戏咧，我真系好演员角度出发，我就觉得 你意思系你系一个好演员嘅角度出发啦，定还是系真系好从一个演员嘅角度出发？ 系啦，系 very OK， 明白明白。 Very 我惊你误导咗啲观众啊嘛。 好啊好啊，唔好误导观众我。 系啦， 我就从一个演员嘅角度出发，好惯性地系啦。咁啊，真系觉得哦，演员讲啱嘢，讲到嘢系好重要噶，真系真系噶。因为有好多演员咧，可能一开口嘅时候，你觉得喂，你识唔识讲嘢噶？即系演员有基本呢个感觉，你点样做戏都唔会有人想睇落去噶嘛。其实 系。你又咁睇喎，我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就係、嗱，面嗰陣你一定要講得清楚啦，即係你真係對白你要交代清楚啦。我覺得演員最難唔係講對白，最難係講潛台詞。 係，咁呢個當然呢、這個就係演戲噶啦嘛，之後就係 啦 係 啦。但係就好多人連第一關都過唔到，就係、講對白呢一層你搞唔掂嘅話咧。就第一樣嘢令到啲觀眾落閘嗱，我唔知道大家作為觀眾平時睇戲係點樣啦，即係好多人咧以為自己走入去戲院咧係聽對白嘅，係睇對白嘅，但係其實咧嗰一陣咧係通常係一陣我哋自己以為睇緊嘅表面嚟嘅啫，但係實際我哋所有人都係睇緊潛台詞嘅，大部分觀眾自己唔知噶。因為你都唔知道自己係睇緊潛台詞， 嗰啲先係戲啊嘛， 嗰啲先係戲嚟，我哋喺度睇緊戲，而戲咧唔係對白， 我哋永遠都係睇緊底嗰陣嘅。如果你發覺嚇唔係好明我講咩嘅話咧，你就翻去留心啲自己睇戲嘅時候，你睇下自己留意緊啲乜，你會發現咧對白係一陣，但係我所謂發生緊咩事，潛底嗰陣發生緊咩事，嗰啲先係我哋睇緊嘅。所以咧面嗰陣，如果我哋即係基本啲對白交代咧唔好咧，我哋就落閘嘅觀眾。觀眾一落閘咧，就底嗰陣都唔想睇。即係呢個就係阿 Winky 你頭先講嗰個最大問題啦，就係所以交代。啲對白講得清唔清楚，咬字清唔清晰咧，就經常話齋要揼叮咁樣揼落去，係嘛？即係你真係要講得字字 同埋呢個都係我哋嘅語言嚟噶嘛，即係廣東話都係我哋語言，點會聽唔到嘅啫？呢樣嘢你唔可以令人反感噶嘛。咁好啦，講咗咁耐，不如我哋即刻進入啊第七方言呢個故事先啦。 好啦，故事就其實我而家我就即係叫做選擇性咁講啦，我記得啲乜有啲咩重要我就講啦。咁所以可能會好快嘅啊。咁啊，個戲一開始咧就係有一個人啦，就俾人毆打緊啦，即係唔知係啲黑社會幫派定係咩嘅刑罰啦。咁啊，執行家法，咁到最後就應該要係處死佢之如此類啦。咁就有一個人咧，就係負責咧就係處理呢個屍體啊。咁嗰個人就係阿羅仲謙啦。咁羅仲謙就要處理呢個屍體啦。咁處理呢個屍體點做咧？就係剪咗嗰啲手指啦。咁啊，佢身上面有紋身啦，就戒咗嗰啲皮膚出嚟啦，將所有可以。認到呢個係咩人嘅所有特徵咧，就全部攞走曬。係，咁佢就係做一樣咁嘅工作噶啦。咁原來佢就係幫一個叫阿霍生做嘢嘅。雖然我哋唔知道呢個霍生係邊個啊，咁 eventually 我哋知道啦。咁但係咧，原來阿霍生咧就有兩個嘅，一個就係個爸爸，就係盧海鵬啦。係，一個咧就係個仔仔。咁 eventually 後啲咧，我哋就知道咧就係阿藍奕邦。OK， 咁呢個阿羅仲謙咧，其實佢嘅工作咧，佢就話自己係咩咧？係一個司機嚟嘅，揸車嘅啫，我乜都唔知嘅。咁但係佢就要順手就要處理呢個啦。咁喺入邊有一個就好有趣嘅一個場口咧，就係喺入邊有一個人叫Julian， 就係細霍生，即係阿藍奕邦個太太嚟嘅。Julian 咧就成日幫呢一個羅仲謙咧就安排一啲 blind date， 即係話呢叫 speed dating 啦，即係咁坐喺對面有個女仔咁樣，然之後就大家傾下偈咁啦。咁入邊有一場就係呢個 speed dating 啦。咁呢個羅仲謙咧就同人哋講咧，就係話我平時做嘅咧就係處理屍體咯。咁點樣處理啲屍體咧？就係要將嗰啲所有嘅特徵啊，就係要抹除曬佢啊。我好小心噶，我每次都會檢查兩三次。有陣時我會再小心啲，我會再檢查兩三次咁樣啦。講咁個女仔咧就係由卓韻詩飾演嘅，咪坐喺對面咁，卒之咧忍唔住咧就停咗佢，就話其實我係咪真係咁差咧？你點解要講啲咁嘢嚟呃我咧？但係就好似話我哋作為觀眾，我哋知道佢係講緊真話喎。但係對面咧呢個女仔咧就話你點解你要呃我？我咪真係好差。然之後就即係同啲職員講我可唔可以即刻終止咗呢個對話？我唔想同佢傾偈，完咗啦。咁點知咧之後羅仲謙咧就揸咗架車去一個地方咧，就要接一個人嘅，就係接邊個咧？就係 Julian 啦，即係咧啊細霍生個太太啦。咁就佢就同呢個 Julian 講咧，就係話今晚咧阿霍生咧就唔得閒同你食飯啦，因為佢仲有個好緊急嘅會要開。咁咧，但係咧佢就叫我咧買花送俾你，同埋呢份禮物係之前已經準備咗送俾你噶啦。咁樣點知 Julian 就同佢講話，咦？根據佢嘅推敲咧，就好有可能咧，就係根本呢啲禮物同呢啲花咧，都唔係佢先生準備嘅，同埋佢個先生唔會知道佢中意呢種花啦。咁所以 簡單啲冇咁有心啦。 係啦，有理由相信就係羅仲謙咧就準備俾佢嘅。咁亦都喺呢度，我哋就開始見到呢個 Julian 同呢個羅仲謙咧就有少少曖昧嘅關係。咁到最後夜晚就一齊食飯啦，因為嗰晚係其實係 Julian 生日啊嘛。咁到最後佢哋亦都搭上咗就走咗去個酒店度嘅應該。咁但係點知喺呢度呢，突然間呢個細霍生就嚟敲門喎，唔知點解佢就知道咗呢，呢個羅仲謙呢就同佢老婆 Julian 有染，咁就突然間就嚟到酒店房度敲門啦。咁同埋 Julian 之前呢就提過一樣嘢，就係佢懷疑自己個先生呢，即係藍奕邦飾演個角色呢係基嘅，因為佢試過漏夜呢就聽到老公返嚟呢佢就扮瞓，然之後呢去佢書房度睇佢做咩嘅時候呢，就發現佢喺度睇緊啲 同性戀 嘅鹹片啦咁樣。咁所以佢就懷疑自己個老公，唔係懷疑呀，佢都幾肯定呀，自己個老公係同性戀者嚟，所以佢就話佢呢應該好快就會搵到自己個老公個 partner 係邊個，然之後呢就要逼佢離婚，跟住要分佢身家咁樣嘅。咁點知喺霍山敲門嘅時候呢，呢、這個 Julian 咧就因為佢醒咗去洗手間咁樣嘛，應該去想沖涼咁樣定係咩咁樣啦。咁啊點知就發現咗咧，呢個羅仲謙嗰件恤衫咧個衫領嗰度咧就瘦咗個名嘅，就係佢個先生同埋羅仲謙個名。咁由此就可見就應該原來嗰個所謂嘅同性戀嗰個對象咧，就其實係佢兩個嚟嘅。咁佢就賴嘢啦，自己喺個洗手間入邊，出邊就兩個人都喺度。佢打電話俾自己嘅先生，點知出邊電話響，咁真係。 齐晒人啦，系咪？到最后咧，佢俾呢个罗仲谦捉住咗，就打支针，然之后就晕低咗啦。到最后就佢哋准备要处理呢个尸体嘅时候，突然间门口有个人行过，就系、是、郑中基啦。咁、郑中基就 dress as 一个 bell boy 咁样，即系着到系一个酒店嘅侍应生咁样行过啦。跟住佢哋两个男人咧就闩咗道门，就见到佢两个喺度揿紧个夹，即系想收埋啲嘢，咁就应该系阿 Julian 嘅尸体啦。咁、但系咧呢、这个郑中基咧。原來就係唔關事嘅，佢真係路過嘅啫。咁就係過咗去隔離房行去嘅時候咧，就中間就遇到一個人，就係阿吳家龍啦。咁咧就偷咗呢、这個吳家龍飾演嘅呢個角色嗰個銀包咧，入邊有條時卡就入咗去一間酒店房啦。入到一間酒店房度咧，佢就到處喺度搜證啊，喺度睇各樣嘢啦。原來咧佢就係即係嚟到呢度咧，唔知點解嗰個時空咧同時有三個人存在喎。吳家龍又無端端出現啦，然之後咧就仲有呢、这個叫何超儀又係誒無端端出現啦。咁就應該係有啲時空交錯嘅。咁輾轉我哋就知道呢一個鄭中基同呢個何超儀應該係兩公婆嚟嘅。而呢個鄭中基佢嘅職業係咩咧？原來佢就係專系捉奸嘅，即系一个私家侦探去查呢啲嘅，咁佢就嚟到呢间咁嘅酒店房咧，就喺啲蛛丝马迹度就见到自己个太太就同呢一个吴家龙就搭上咗啦。到最后咧，郑中基咧佢想执翻整齐啲嘢嘅时候，就突然间发现自己只戒指唔见咗，或者结婚戒指唔见咗。咁、到最后咧，佢唔见咗只戒指，佢就终于揾到啦。但系到最后佢谂下，自己同自己个太太嗰个关系都系冇噶啦，咁就将只戒指抌咗落地，碌碌碌碌碌，点知咧就连佢太太嗰只戒指咧都系之前咧就抌咗喺地下度，两只戒指咧就跌埋咗一齐。咁到最后咧，呢、这个阿郑中基咧就走咗啦，黯然咁样。佢想走嘅时候咧，点知咧一开门咧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啦，就系、是、阿 Evelyn。Evelyn 咧就系着到一个新娘咁样啦，突然间咧就俾人追咁啦，跟住就走入去郑中基间房入边。就唔知咩事啦，咁點知原來佢係準備要結婚嘅，但係佢就逃婚，佢就匿埋喺度。咁跟住到最後咧，就亦都唔知係咩事啦。Evelyn 亦都冇同鄭中基講過任何嘢，好似淨係講過佢唔該啊咁樣嘅啫。咁然之後就走翻出去就逃走啦。咁鄭中基個角色亦都消失咗啦。咁好啦，咁佢走咗出街啦，點知佢就收到啲 message 啦，就係叫佢喂你點樣點樣就可以避開嗰啲人啦。咁卒之佢就上咗個的士啦，就有啲兄弟姐妹追住咗佢啦，就去到啲人群之中咧，到最後嗰個 text message 就叫佢你唔好落車住，等啲人群一出現就叫佢混入人群就走咗去啦。然之後俾錢叫個的士司機開車走，等佢啲兄弟姐妹追住架的士啦。真係唔知點解呢個人咁神通廣大啦。到最後去到嗰個公園度就遇上咗林德順。咁林德信咧就系饰演一个我唔知应该点讲个 fortune teller 系啊系啊一个预言家咁样啦。原来嗰个好醒嗰个人咧就系呢个预言家，就喺度讲俾佢听点样可以避开啲人群啦。亦都我哋辗转发现呢一个咁嘅预言家由林德信饰演嘅咧、就同 Evelyn 系应该有一段情嘅， 拍过拖 系啦，拍过拖咁啊，但系而家就分开咗咁样啦。 Evelyn 又话过佢有第三者咁噶嘛。 有類似咁啦，咁呢、這個預言家就有第三者啦，話咁到最後咧，就呢個預言家亦都預言呢個 Evelyn 咧，三年之後咧就會有一仔一女啦，個女啊大啲，個仔啊細啲，咁啊生活美滿，佢哋又 plan 緊準備有第三個 BB 啦，咁樣生活好美滿啊！突然之間咧，呢、這個林德信咧就講另外一個故仔，即係講個故仔俾佢聽，就係講咧30年前有一單兇案。就喺、是、個公廁度嘅，咁呢單兇案咧就係、是、咧有一個男人就係阿 Ben 史雄飾演啦，許志雄，許志雄就同一個人通電話喺個電話亭度通電話，就係、是、喂要坐監喎乜乜物咁樣啦，到最後咧佢就即係咁好啦，我去做啦，咁佢做乜嘢咧？就係、是、走去個公廁度殺死咗一個女人嘅。咁但系同时咧，佢杀死呢个女人嘅时候咧，原来喺呢个公厕入边有另外一个咧，由阿泰神，阿泰神饰演嘅，系啊，就喺泰饰演嘅一个角色咧，就系、是、一个偷窥狂，就攞住一部摄录机咧，就喺度拍摄公厕入边有一个师奶咧喺度去厕所咁样。咁点知因为呢、這个Ben 史雄咧杀呢个女人嘅时候咧，佢就原来喺隔篱嗰个厕架度，佢又唔出得嚟啊嘛，但系佢就认得呢个凶手嗰对鞋， 嗰啲凉鞋加对白袜嗰啲啦， 凉鞋加。白物啦，而且我亦都輾轉知道咧，就係呢一個兇手啊，阿 Ben 史雄咧，同入邊嗰個包租婆啦，叫做根本就係兩公婆嚟嘅。OK， 咁喺途中咧，亦都有一個警察出現過嘅。呢、這個警察就係由阿黑仔 啊，姜浩文 係姜浩文飾演嘅黑仔。咁就佢係一個警察嚟嘅，咁就俾啲應該係黑社會咁咧，就話爭佢哋錢咁樣啦。佢哋想辦法 三日啦，如果唔係你跳樓啊咁 嘅。係啦，咁、到最後咧，呢度就形成咗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僵局啦。就係、是、咧因為呢一個警察咧又爭包租婆錢，咁而家咧到最後呢個警察亦都咧就發現咗應該係 Ben 史雄就殺咗呢一個包租婆。咁呢一個警察咧就第一佢就走嚟同個包租婆講啦，嗱我而家救你，咁我救你嘅話，你就除咗我爭你嗰啲錢唔使還，你就另外俾20萬我啦咁樣。 點知喺呢個時候 Ben 小龍出現啊嘛，佢就發現、嗯、哦，你識嚟揾佢，你應該係兇手，咁我推敲佢一個警察嚟，咁推敲就係應該係 Ben 小龍殺咗佢嘅。到最後佢就同 Ben 小龍講咁啊，而家唔夠你老婆啦，咁你就要俾廿萬我。點知佢哋就到最後話我俾25萬，我俾30萬咁啦。到最後咧，竟然就係咧阿泰臣咧又翻翻嚟啦，因為佢部攝錄機又唔見咗嘛，其實就係之前同阿 Ben 小龍爭執嘅時候跌埋咗一邊，咁就話應該拍到曬所有罪證啦咁樣。點知呢個警察咧黑仔咧就。捉住佢就话哦，一定系你做噶啦，就想屈佢。咁但系到最后都不了了之啦，就俾佢走咗去啦。而呢个戏讲到呢度咧，就系讲呢一个Ben 小红咧，就系咁样就到最后就应该系俾人捉咗，就拉咗，因为个包租婆亦都死咗啦。咁样、嗯、到最后就翻翻去林德顺嗰度啦，去翻个公园度啦。林德顺系啦，卜公公园。咁啊，林德顺就话啦，哦，其实嗰个系我爸爸嚟嘅，我唔知点解无啦要讲爸爸杀死人嗰个故仔啦。咁样咁啊讲咗啦，咁啊 Evelyn 又听咗啦，听咗咁啊好地地啦。咁但系到最后呢、這个 佢讲佢系佢爸爸，系因为原来其实阿 Ben 小红嗰阵时有个第二个女人嘅，咁第二个女人咧就有咗个 B B， 咁啊要 Ben 小红跟住啊嗰个女人嘅说法去做杀自己老婆嘅话咧，就会走噶啦嗰个女人，而佢就系嗰个女人个仔啦。咁多年之后，咁佢、就讲翻呢件事咯。 系啊，但系就其实都唔系好关事啦，我觉得点都好啦。咁啊，所以我就系话我应该会跳好多嘅，但系都卒之都讲埋啦。咁到最后佢就同阿 Evelyn 讲咧，其实咧由佢帮 Evelyn。離開嗰啲兄弟姐妹，等佢哋追唔到咧，佢就心底裏已經承認咗自己係中意 Evelyn， 所以佢嘅預知能力咧就已經冇曬噶啦。嗰戲入邊冇講點解啊，總之佢就哦冇咗咯，突然間個超能力咁樣啦。到最後就佢哋就咁樣不歡而散啦。而到最後竟然係咩咧 ？Evelyn 翻轉頭就諗諗下，佢話唔係，如果係咁嘅話，我懷疑你之前根本就冇第三者嘅，你根本就係呃我嘅，即係令到我哋分開咁樣。到最後佢哋亦都即係叫做冰釋前嫌，然之後兩個攬翻埋一齊咁樣啦。我唔知佢哋之後有冇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但係佢哋兩個就冰釋前嫌。而喺呢度套電影咧，就交代翻即係究竟嗰幾個唔同嘅故仔嗰個結尾係點樣啦。第一就係一開始啦，就係、是、呢個藍奕邦同埋 羅仲謙， 就喺個酒店房度、嗯，到最後就有警察敲門啦，就應該 先生你哋避唔過噶啦， 係啦咁樣啦，跟住咧就另外阿郑中基又系喺个酒店房入边啦，就有诶酒店嘅职员。 你开门啦，你避唔过噶啦，都系咁样啦。 唔系，即系最重要系你可唔可以俾翻套制服我同事啊？咁样啦，咁四个古仔亦都分别有个结尾啦，即系因为 Ben 士雄就系俾差人拉咗嘛，到最后，咁而个古仔到最后点解叫做第七方言咧？ 好，我哋休息翻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就会解释下点解叫第七方言啦。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黄晓初，我系赖慧玲，我哋继续翻嚟咧。 我未应你噶，你叫我咪 介绍下大家啊嘛。休息咗一阵翻嚟，听咗首歌之后。 OK。 咁好啦，我哋咧头先咧就系讲紧第七方言呢个剧本啦。咁啊，我哋就讲到点解佢叫做第七方言啊？点解？ 咁我哋抄到啲 research， 我哋都系系啦，都系从 research 咁就个电影简介入边就话有六种唔同嘅方言嘅。咁我六种方言系咩？就大家上网自己揾啦。咁我亦都做咗啲 research， 就系睇下有冇啲外国嘅专家讲有啲咩。咁其实有好多讲法嘅，嗰都唔重要啦。咁个戏点解叫第七方言咧？就系、是、如果有六种唔同嘅方言嘅话，咁佢喺个戏入边 define 嘅第七种方言系咩咧？就系、是、自己呃自己。 嗯， 因为个戏入边咧到临尾咧，嗰啲警察啊嗰啲咧，个都系讲同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冇用噶。咁样就个个人都咁讲，到最后咧就系由呢啲警察啊或者嗰啲酒店嘅嗰啲职员啊就讲话，先生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咁样系不停咁重复呢句嘢。咁到最后嗰个位，我作为个观众坐喺度咧，我呢个就系第七方言啦，我系咁样嘅。当时其实我睇睇下中间，我已经知道佢应该系想讲一样咁嘅嘢噶啦。 我就唔系好 get 到，可能我天资比较低。我有谂过咧，一开始咧，佢咪喺个片头嘅时候咧，就 系啦、 啊，就讲晒啲方言系点啊，咩明显方言啊，误导方言啊，咁佢有啲方言嘅名词啦、啊，叫做，哦，我谂紧系咪佢之前嘅戏名嚟噶、啊？我冇谂过系嗰啲，即系佢哋个过程啦。咁之后，我谂第七方言会唔会有七个故事咧？哎，又冇、啊，佢最终四个故事。 我係真係唔係好明點解叫第七方言。原來係要靠 research 之後咧，就原來係說方有唔同嘅方法。第七種咧就係自己呃自己嘅方法。但係其實咧，即係唔係我哋依家唔講咧嗰六種方言係啲乜嘢，而係講咗都唔會好知道係啲乜嘢，而且對個故事亦都好似唔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佢啲真係咩假設嘅方言、善意嘅方言，其實講完都唔係好明點解。反而咧，你呃自己呢個第七嘅方言好似有一個方向性啊，即係我係呃我自己，即係有啲方言係我係呃你嘅，有啲你係呃你，咁我呃我自己好似比較明確啲，我知道係你講緊邊一種方言。但係嗰六種方言其實都係一啲後人啦嘅一啲説法嚟噶嘛，其實唔係一啲事實偉論啊乜嘢噶嘛。 但係我講翻句公道説話就係，因為我睇個戲叫《第七方言》，我唔知佢想講乜，我入去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咁我就好留意啲人講大話嘅。咁所以喺套戏一路出现嗰啲嘢，啲人讲大话嗰啲位咧，我一路都有留意嘅。咁其实喺戏入边的而且确系出现咗好多个位咧，系啲人讲大话嗰啲位系几有趣嘅，即系佢真系有出现过嗰六种唔同嘅方言。其中一个最有趣嘅就系咩啊？就系罗仲谦对住阿卓允之就讲俾佢听，我系做乜乜乜，但系竟然佢讲真话嘅时候，人哋唔信啊嘛。咁呢个我见到编剧同导演系有一啲嘅铺排，系有谂过嘅，即系唔系乱咁堆砌，而整个戏所有围绕住讲大话、呃人、欺骗呢样嘢咧，系的而且确系做咗嘅。因为到最后嗰个古仔，就算系林德顺同埋 Evelyn 嗰个古仔咧，都系佢自己有第三者，其实系冇嘅，一啲善意嘅方言啊，咁样，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演绎。導演想講啲人講唔同嘅大話咯，但係到最後成為個主題，所謂第七方言就係自己呃自己呢樣嘢咧。我頭先咪話睇到咁上下，我已經即係估到係一樣類似咁嘅嘢嘅。其實咧呢個係扁波個煲啊，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唔認為個戲有啲咩新意。 OK， 我喺中路嘅時候，我已經見到 OK， 你係咁樣去嘅啦。而家爭在你點樣演繹嗰啲唔同嘅方言啦。咁我係見到呢啲好唔同嘅方言啦。咁然之後堆砌埋一齊，成為一個個幾兩個鐘嘅戲啦。咁我老實講，我就一句得落嚟就係咁又點啫？即係我睇個戲嘅時候，到最後老實講，作為一個新編劇、新導演咧，我睇落去咧，我覺得都叫做有板有眼啦，即係叫做完成咗一套戲啦。但係個水平咧，我認為係低嘅。即係不論係編劇同埋導演嗰個水平都低。我哋嘅節目講劇本，我哋首先講劇本。如果有時間，我哋講下導演啦。喺個劇本上面咧，我自己認為呢四個故仔叫做大家有個主題就係講大話啦，咁樣擺埋一齊咧。喂，你点摆都得㗎喎。 係因为我喺度諗呢，就係呢个系一个创作源头，或者系最终一个 message 啦。如果一个戏嘅 message 系譬如好简单，就系爱系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嘅，咁系一个 message 咁先算。呢个我諗系会大众认同有一个基本嘅认知啦。但係你话第七方言呢样嘢呢，首先我系一个普通观众，我未必知道爱方言系分七种 的。你都唔需要嘅，你都唔需要知嘅。 但係其实佢个源头系from呢样嘢嘛，即系又或者自欺欺人系我最大嘅敌人。但是我要经历有不同的方言，即是我要对方言有一个跟他的可能相似的看法，其实是不容易的嘛。因为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讲话爱是可以解决一切，这个我想相信基本的观众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即是我现在讲的第七方言，我是不是跟编剧基本有一个共同思想先？因为这个创作源头是他几个人的一个想法来的嘛。 唔系我第一，我唔认为观众要同编剧导演有一个同一嘅思想，我哋先睇得到一个嘅。 唔系唔需要嘅，唔需要嘅。 我唔认为系咁嘅，只不过就系我睇完啦，咁又点咧？即系你而家想讲话自欺欺人 ，OK？ 我哋喺个节目都讲过噶，就系话，喂呢个戏系想讲话做人系应该勤力啲嘅。喂，你讲俾我听，我同意啊，咁咪得咯？你做乜要做一个戏啫？呢个第一。第二就是 OK， 你个戏到最后是讲自欺欺人的。咁其实我哋系喺个戏嘅过程睇下嗰人点样面对呢样嘢嘛。咁个戏先有意思嘛。到最后你淨係话俾我听有一 好多人都自欺人紧架。 Then what？ OK， 即係呢一个系唔构成我哋能够做戏，即係唔够力去做一个戏。即係呢个喺编剧上面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㗎。我认为孔先生佢 呢一個戲咧，佢自己係編劇係導演啦。呢、這、一個戲個劇本咧，即係頭先我哋仲講過話，佢係參加啲劇本比賽，喺1000份嘅劇本之中脫穎而出。我好斗膽咁講咧，另外嗰999份都應該要幾差先得啦。即係呢個劇本，我唔認為係一個 develop 咗嘅劇本咯。如果佢係攞咗獎嘅話咧，咁你頭先阿 Winky 你有講過啦，係唔係應該有啲咩評審機制？我肯定佢有啲評審機制嘅。但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有冇辦法再 improve 得好啲咧？咁呢個係我一個最大嘅問題。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我讲到呢个位置，我淨係话佢唔好，冇意思啊。咁不如讲下有冇啲乜嘢係明显有问题，同埋我哋可以点样 improve。 但我想问一个剧本会唔会因为导演演员嘅问题令到佢嗰个水平会拉低㗎？ 咁梗係会啦。因为到最后是一个集体负责制嚟嘛，呢样嘢即系我哋冇办法话，个剧本好差，演员同埋导演点做都死噶啦，冇得咁讲嘅。到最后系一齐噶嘛。咁但系而家咧，我睇完个戏啦，我撇除咗导演同埋演员嘅问题，我净系睇个剧本咧，个剧本系有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首先讲呢样嘢先。 好啊。 咁我哋等阵间如果有时间，我哋再睇下演员同埋导演究竟有冇啲乜嘢系帮咗个戏，又或者系害咗个戏，我哋再喺嗰度讨论。好啦，个剧本其实咧就第一样嘢，我头先讲到一半未讲完嘅就系、是、你咁样将一个主题，然之后将几个故仔摆埋一齐咧，我啊谂起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套戏叫 Love Actually。 咁 嗰套戏系一个，嗰套戏系一个几好嘅示范嚟嘅，就系、是、喺同一个主题之上，点样将一啲故仔摆埋一齐，然之后我哋睇到啲唔同嘅 perspective， 跟住到最后咧，我哋会会心微笑或者明白咗一啲嘢。其实要做一个咁样嘅故仔，然之后大家觉得系成文章，即系系一个通顺嘅故仔嘅话咧，系有一定嘅难度嘅。 系 咁 ，Love Actually 系做得好嘅。咁而而家我哋睇呢个故仔，呢四个咁样嘅短篇故仔摆埋一齐咧，有两个问题。第一就系单独每一个故仔好唔好先？嗱、我头先提 Love Actually， 你翻去睇下 Love Actually 每一个故仔单独睇咧，系好有趣噶。 系 呢个第一。好啦，而家单独睇呢个第七方言咧，四个故仔咧，我唔认为够有趣嘅。四个我都唔认为 有趣系咩意思先？ 有趣系我哋即系有一个讨论，我哋最近讨论咗好耐啊 ，Winky， 我哋讲表演性， 即系 如果有一样嘢佢系一个表演嚟嘅，我去睇嗰样嘢要有表演性先得。呢、一个古仔够唔够表演性啊？ 系 系，即系呢个古仔我听完之后，我觉唔觉得我想讲俾人听？有个古仔系讲有一个男人，佢咧因为想杀咗自己个老婆，然之后可以同个情妇喺埋一齐，到最后俾一个差人老屈，跟住佢点样面对呢样嘢？呢个古仔本身系有表演性嘅，即系够讲嘅。因为我听到有个古仔，你讲多啲啊，你讲多啲，细节系点啊？本身系有表演性嘅，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咩啊？就系、是、我想知道呢个人到最后点样甩身，或者点样甩唔到身啊嘛？ 系。 好不幸地，个古仔去到最大嘅 climax 嗰位咧，我哋冇睇过佢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噶，我哋净系见到有一个好似系 rising action， 我哋一路讲起承转合，有个成啦，有个起，有个成啦，嗰、那个所谓嘅转系 boom， 突然间走出嚟冇咗嘅。 系。 咁呢一个我哋成日讲起承转合就系咁样 apply 噶啦，佢去到最大嗰个 climax 就系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嗰个差人拉佢定唔拉佢啊，而家捉住咗阿泰神嗰个偷拍狂想老屈佢，点知到最后差人又系拉许少雄。许少雄冇做过嘢去解决个问题嘅 ，OK， 一个古仔系咁。第一个古仔，蓝奕邦同埋阿罗仲谦两个人杀咗阿 Julian 喺嗰个 酒 店房有个箧装住咗佢啦，无啦啦突然间警察嚟，咁啊好似系罗仲谦报警嘅，我如果冇记错，即系罗仲谦佢突然间好似话，唉、哎，算啦，我哋都系自首啦，因为佢好似觉得自己杀咗自己爱嘅一个人咁样，然之后佢自己报警，我应该冇理解错啊，个戏应该系咁。咁重点就系、是，喂。我应该系睇阿罗仲谦点样解决当前嘅问题，佢、又中意个男人，又中意个女人，个女人又死咗，嗰、个解决问题系咩？ 呢个系佢最大 struggle， 佢最大 struggle 嘛。点知个戏唔讲呢样嘢，就系、是、佢自己报警，然之后我哋走唔甩噶啦，算罢啦 ，boom 两个系咁样完。 系 第三个喺个卜公公园嗰度，喂，原来佢哋两个系之前系情人嚟嘅、 嗯。 到最后而家呢一个预言家，我唔知佢咩居心啦。人哋结婚就叫佢走嚟揾自己，走嚟揾自己之后就话我同你冇可能噶啦， 你会快快乐乐噶啦。 咁啊，到最后又系走埋一齐，然之后咧又系咩啊？就系、是、嗰个女仔突然间咁多年都谂唔到，原来呢一个预言家嗰个所谓第三者系假嘅，突然间转个身谂到，跟住 boom 解决咗第三个。你諗下大部分古仔都係咁樣完嘅、嗯、而嚴格嚟講呢，鄭中基嗰個古仔呢係冇開始冇完嘅，就係、是、鄭中基走入嚟發現咗，其實佢知 㗎， 佢一路都知道自己個老婆係有外遇，佢就係發現咗自己個老婆有外遇，然之後都有一個轉嘅，就係、是、到最後佢決定唔再留戀喺呢段感情，除咗係戒指抌低，係有一個咁嘅古仔嘅。咁嗰個古仔個表演手法係幾有趣嘅，嗰、那個講古仔嘅手法，即係反而係四個古仔，淨係講個講古仔手法咋，係最特別嘅、 嗯。 但係其實佢嗰個古仔咧，作為一個短片咧，係得意嘅，佢用咁嘅故仔嚟讲，但系好不幸地，佢唔系有一个起承转合，好清楚嘅起承转合，有一个故仔令到我想追嘅咯。即系如果系阿郑中基走入嚟蛛丝马迹，然之后佢话有人叫佢查一单案，查完之后佢揾到哦呢有通奸嘅罪证啦，到最后唔知点解喺最后一样嘢度发现通奸嗰个就系佢老婆，咁呢个咧就可能会更加有趣啦、那个故仔、嗯。但系而家唔系咁样咯，咁我唔系话唔得，但系嗰个故仔又系其实系冇乜力咯，我觉得。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四个故仔到最后咧有三个都系面对同一个情况 ，Douglas Mackinac。就是 God from the Machine 突然间有一个大巧合完咗件事，其实个编剧同导演就只是在这里呈现啲唔同嘅人讲唔同嘅大话，但是我哋冇古仔好追嘅。其实第一个古仔郎仲谦嗰个古仔咧，其实咧花喺佢作为一个帮人处理尸体嗰个篇幅咧，仲多过佢要处理而家自己嗰个感情噶。 系 第一，佢啊揸架车嚟接阿 Julian， 然之后氹到阿 Julian， 跟住两个去咗酒店。OK， 嗰度系有一段嘢嘅，但系咧。点解唔花多啲章节去讲佢嗰个 struggle？ 因为其实佢有个情人噶嘛，就 系、 是、南益邦啊嘛，但系冇讲到嗰样嘢，纯粹咧就系编剧同导演为咗铺一个悬疑，就系到最后咧，原来嗰个老公有一个情人，嗰个情人就系罗仲谦。咁呢个位咧，令到 suppose 呢个戏嗰个主角咧系罗仲谦咧，突然间系荡然无存噶。 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嗱，如果我喺编剧角度谂，会唔会佢有可能系想当佢哋开始讲大话，讲到个地步系佢哋呃自己啊，呃到件事冇得解决啦。咁呢个时候已经达到编剧想做嗰一样嘢，就系、是、你自己呃自己嘅话咧，就会解决唔到件事啊。咁佢唔可以喺呢度完，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先？如果唔系故事性地发展嘅话， 咁你唔需要写个剧本咯。即到最后我哋作为观众，我哋係想追点解我哋个节目讲嚟讲去讲一个主角同埋起承转合，係因为观众会自然代入某一个所谓嘅主角，然之后睇下同佢一起去经历嗰样嘢，睇下点样处理㗎嘛。我哋跟住罗仲谦个角色睇下佢遇上咗 Julian， 但係係老板个老婆嚟嘅。咁佢而家决定同 Julian 喺埋一齐啦。但係我哋想睇佢个 struggle 㗎嘛。即我哋喺 Julian 讲话其实佢個老公係同性戀者嘅時候，我哋一路以為羅仲謙諗住 yes 掂啦，我而家有曬理由同阿 Julian 喺埋一齊，但係其實佢有個好大嘅 struggle 噶嘛，即係佢就係佢老公，即係阿 Julian 個老公嘅情人嚟噶嘛。 其實佢起承係好想追落去睇佢點解決。 因為嚟到呢個位，我哋係想睇下佢同 Julian 喺埋一齊啦。佢一路未諗點解決嘅時候 ，Julian 嚟到呢個位先同佢講，其實我發現咗我老公係出邊有第二個嘅， 嚇、 有第二個點會啊？佢一路都仲以為阿 Julian 會講出邊有第二個女人，因為佢知道其實南域邦嗰個角色係唔中意女人噶嘛。 係 點會啊？到最後連佢中意男人呢樣嘢，佢老婆都知道咗，佢仲要摷佢出嚟，佢自己係。即係身受其害嘛，佢而家死啦，我又鍾意咗阿 Julian， 又將要俾阿 Julian 揾出嚟，佢要想辦法隱藏呢件事嘛，我想睇呢樣嘢，呢、這個先係個故仔呀，但係竟然編劇諗乜嘢呀，就係、是、南奕邦衝入嚟然之後 end 咗個故仔嘛，呢、個位係捉到鹿係冇脫角㗎，個故仔嗰個位應該好嘅，而喺個戲入面其實揾到好多咁樣嘅位置，所以呢四個故仔呢，如果四個都未搞得掂嘅時候，其實呢我哋一路講一個主角啦，這個戲呢其实你话有四个主角，我觉得唔过分，因为其实真系四个故仔嚟 嘅。 但系我哋四个故仔，如果呢四个人物嘅经历有某啲共通点，令到我哋睇完之后好明白所谓第七方言或者自欺欺人嘅话咧，其实个戏系有可能 work 嘅。 嗯， 我唔需要喺呢个位咁样坚持一个主角，但系起码你追住一条大嘅脉络，我觉得呢个电影个故仔上都可能 work 嘅。咁但系咧，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四个故仔自己都未成气候啊，所以就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今一集咧。 呢，我諗我係有史以嚟其中一集我講嘢講得最快嘅，因為實在有太多嘢我想俾到一啲constructive 嘅意見，或者我講到我嘅意見出嚟，希望大家再去諗一諗點樣可以改善呢個劇本。因為我諗好多人去睇完呢個劇本之後，都會有一個即係咁樣嘅睇法，就係、是、話：哇，究竟點啊？好似懶勁咁樣，但係到最後冇乜嘢咁。因為個死症咧，其實全部都係一樣。我諗呢個咧，到最後個病因啊，最大啊，係在於個編劇對於戲劇理論、對於起承轉合、對於如何講故仔同埋如何交代所謂主題，同埋令到觀眾有反思呢樣嘢咧，係佢本身個理解唔夠清晰，導致啲故仔咧全部都係一個呈現。呈現咗之後咧，戲入面嘅主人翁咧又冇經歷到，觀眾又唔會經歷，所以咧個戲就 drop down 啦，最大令到我哋覺得冇乜特別嘢咁樣。我諗呢一個係呢一個戲俾到所有觀眾，如果你睇完之後聽完我嘅分析，你同意嘅話，我諗呢個係俾到大家一個最大嘅一個啟示咯。 因為就你咁樣講完，我都有諗過會唔會係本身編劇佢自己想喺個方言出到嚟嘅時候就停咧。咁但係事實上我自己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吊住個胃口嘅，因為我都真係有嘢想追落去嘅，咁啊，所以即係阿初或者你呢個一直睇故事嘅方法，事實上即係令到我有一個感覺係，咦係啊，我真係有啲嘢想追落去。正如我哋今日做節目一開始咁所講，其實我哋呢一套理論可能係每一個觀眾睇戲嘅時候都會有一啲類似嘅感覺啦。咁啊，所以我哋如果自己去睇下劇本嘅時候，都可以嘗試用自己嘅諗法，或者用我哋一劇之本一直諗開嘅諗法去諗下呢一個故事係點樣嘅。不過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再分享都唔夠時間啦。希望我哋以後有時間，我哋好似頭先所講咁，可以用導演啊或者係演員嘅角度去睇下唔同嘅劇本都好嘅。咁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阿初同我哋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